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嚟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啦，用音符帶大家走入爵士樂嘅世界，帶領住大家嘅咧繼續有浩輝啦，同埋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啊， 你好啊。 嗱，今堂咧又開一個新嘅話題啊，咁咧我見咧就係叫做 Ragtime， 即係散拍同埋 Swing。摇摆，咁就咁睇咧，我唔知点解嘅吓，咁就交俾你去讲解一下，究竟呢两个概念啊，有咩咁特别，同埋到底系点解咧？ 咁咧，其实咧今日就想讲，主要讲多啲 swing 嘅， 系。 咁但系咧，我哋首先要问大家一样嘢啦，譬如爵士乐咁样，通常我哋第一样嘢会讲咩啊？就 系 摇摆啊嘛 ，swing 啊嘛，我哋亦都有一个时代就叫 swing era。就好多人就會問啦，咦咁 swing 之前啲嘢係咪唔 swing 嘅呢？ 係囉，咁應該一定係啦。 咁其實係啦，當然。 咁唔 swing 嘅時候到底係乜嘢呢？ 係啦，咁啲人就會話，咁唔 swing 嘅時候，咁咪即係唔係 jazz 囉。 哦， 係咪呀？咁我知嗰個疑惑就係、咦咁我 swing 之前嘅音樂咪即係等於唔係 jazz 囉咁。 咁係咪應該咁理解 呢？嗱，其實呢我就覺得一定要連埋唔係即係所謂唔係 swing 嗰一塊嘅。因為我哋其實所有嘅藝術啊文化都係有一個發展嘅嘛，咁我哋唔會突然間所有嘢都變咗做 swing 嘅，咁佢之前嗰一塊咧其實好重要，同埋我最緊要就係、好想今日就係講係佢哋嗰個轉折期喺邊度，所以咧我今日就想講 red time 同埋 swing 中間呢一個轉折位究竟點樣誕生？咁嗱，首先第一樣嘢啦，正如我哋正話所講啦 ，red time 咧。其實真係唔 swing 嘅，甚至咧係比較硬淨嘅，咁佢嗰陣時如果嗰啲 ragtime 最中意就係用鋼琴啦，咁嗰陣時嘅音樂咧通常就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全部都好直不甩嘅，嗰啲節奏上，咁咧所以嗰種感覺就俾人就係好緊張啦，同埋好密啦，好快啦，咁係一種 style 嚟嘅，好得意嘅。而嗰陣時有一個好重要嘅鋼琴手，大家一定要知道，亦都會提過好多次㗎啦，我哋係邊個呢？就係 Jelly Roll Morton， 係啦，呢、這個鋼琴手就犀利啦，因為佢都講過一啲好勁嘅說話，例如咩呀，爵士樂係佢發明嘅，佢話 好囂張喎、 嗱，其實就咁嘅，都有一啲人係咁講啦，但係其實呢佢有個後續嘅，不過我陣間先講。咁首先講講佢自己呢嘅一少少嘅生平先啦。其實佢係1880年中到出世嘅。咁即係佢係1900年之前嘅人啦。咁即係話嗰陣時已經係 red time 時期。佢由細到大都淨係聽 red time。咁所以其實佢彈嘅嘢就係 red time 啦，咁同埋既然我哋正話都講咗 red time 係直不甩㗎，嗰啲 規矩嘅， 係啦，好規矩嘅，咁照計佢都應該係， 係 點解佢會比當時嘅其他嘅鋼琴手出名呢？就因為佢有一種感覺，就係首先佢有少少 swing 嘅感覺， 佢有一顆反叛嘅心， 冇錯啦，佢係咁所有嘅創作啊，你要向前邁進都要有呢顆心嘅， 係 啦，咁而佢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佢成功到。佢有少少 swing 嘅感覺，佢有搖擺嘅感覺喺裏面，而其他人係冇嘅。而第二樣嘢就係、佢會喺佢彈緊琴，即係彈緊嗰首名曲啦，叫做佢會改佢少少音嘅。 O、okay. K， 即係簡單啲講咩呢，有少少即興嘅元素喺裏面。 但係當時其他人係唔會咁樣做嘅。 冇錯啦，亦都唔會有佢咁好。咁所以佢呢，啲人就話佢啊口出狂言，話佢曾經聲稱過自己係發明爵士樂啊嘛。咁其實佢係有個解釋嘅，就係佢就話，因為佢改變咗當時玩音樂嘅一種睇法，同埋做法，即係佢係令到佢 swing， 同埋佢會改變佢嘅音。咁其實佢係有解釋嘅，係啦。咁講真，其實佢都確實係貢獻係好大。嗱，佢喺1907年講過呢句說話，咁但係喺嗰段時間真係 swing 嘅人真係基本上得佢一個，直到幾時呢？直到1910 1927年啦，我叫做我哋有边个啊 ？Louis Armstrong，、 嗯、 或者 Louis Armstrong， 我应该咁讲，因为 Louis Armstrong 系好憎人哋叫做 Louis 嘅，咁佢咧就真真正正将 swing 呢一样嘢咧就带到去爵士乐里面啦， 亦都开始普及到出去啦。 系啦，咁好啦，大家就会问，咁系咪 Louis Armstrong 先至 swing 咧？其实唔系噶，喺佢嗰个年代啊，佢长大嘅地方边度啊？就系、是、新奥尔良啊嘛。New Orleans 嗰陣時嘅人呢，其實有好多人唱歌啊，喺佢嗰個社區裏面，佢睇住嗰啲人唱歌都係點樣呢？懶洋洋嘅感覺， 嗯， 有種嗰個感覺個 beat 好似喺後面嘅， 係， 咁呢一種感覺呢，佢覺得由細到大佢都係咁聽嘅，佢、 嗯、 覺得係好合理， 係， 所以佢唱歌呢都係咁嘅，一種好懶洋洋、好舒服、好慢嘅感覺， 唔係跟足曬啲拍子嘅。 係啦，唔係跟足曬嘅，但係你又唔會覺得佢甩嘅喎，佢又唔係甩喎，係啦，但係佢懶洋洋嘅感覺。 嗯， 咁而佢將呢一種感覺咧，就放咗落去佢嘅小號嘅 playing 裏面，同埋咧搖擺嘅感覺之餘咧，佢哋都會即興嘅喎。 嗯， 咁佢又識得呢個 scat singing 啦，陣間會講。咁同埋佢小號嘅呢個即興咧。佢亦都係有種搖擺嘅感覺， 係 咁，所以佢將呢一種感覺咧發揚光大，放落去個演奏樂器裏面。 嗯，嗱咁啊，我哋有提到啊 ，Louis 出嚟啦，咁樣咁啊，到底佢之後啊點樣承接到即係搖擺呢種感覺咧？咁樣咁啊，先去一去咧 All Around Jazz 嗰度聽一聽音樂先，翻嚟咧繼續咧去追呢個故事下。 All Around Jazz。 又嚟到 All Around Jazz， 咁啊，同大家咧睇下唔同嘅時間、地點、心情咧，聽咩爵士樂好啦。嗱，今次咧，我想問一下Alan 啦，咁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搖擺啊嘛 ，swing 啊嘛，係一啲懶洋洋啊，輕輕鬆鬆咁樣嘅。咁今次我想問啦，輕鬆嘅場合咧，咁我又諗到一個，可能大家都好中意嘅就係野餐啊。咁啊，野餐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啱聽嘅 jazz 咧？ 嗱，我自己咧就會揀啲嗱，因為你講懶洋洋啊嘛， 係啦， 咁有一個彈嘢好懶洋洋嘅表姐嘅， 係， 咁就係邊個咧？係我一個非常之非常之敬重、好中意嘅吉他手，就叫 John Scofield。嗱，咁佢彈嘢就出咗名懶洋洋嘅， 係， 係啦，咁然後咧呢一隻碟咧叫 Quiet， 咁呢隻碟係即係顧名思義啦 ，Quiet 即係靜啦，咁同埋咧佢係用一啲木吉他咁嗰啲樂器嚟做嘅， 係 咁如果嗰隻歌用木吉他成啊，我覺得個對個大自然好似嚇、有啲 connection， 係啦，好連結，好舒服， 係啦，好連結舒服啦。咁同埋佢呢首歌 After the Fact 呢首歌，我覺得佢作得非常之好嘅，好舒服嘅。咁、然後再加埋個大自然嘅環境，我覺得就懶洋洋嘅感覺。野餐，咁我就會介紹呢一首俾大家啦。 好，請大家而家合埋雙眼，一齊聽下呢首 After the Fact。 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聽完歌之後回來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啊、上半部分呢我剛剛就帶出了呢 Louis Armstrong、啊啊、路易斯出現、啊、這樣講到呢他承接到呢、即是以前人帶出來的搖擺 swing 的那種感覺而且能夠呢繼續發揚光大下去那、啊、這個時候呢繼續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啦到底他、做過些什麼啦怎樣做啦或者怎樣繼續發展下去 搖擺那樣東西呢就在他那個細細個的時候他聽人家唱歌啊、嗯、那時候學回來的那然後他自己都是個唱歌先的人 是 然後之後才學這個小號的那而他真係好少人係可以將佢嘅樂器啦同埋佢唱歌啦嗰、那個我哋叫 articulation, 即係嗰啲收飾音啊係咪然後嗰啲節奏啊咁甚至呢會將佢啲 vocabulary, 即係嗰啲詞彙啊佢哋即係用嘅句子嗰啲詞彙啊佢都係一模一樣嘅、 嗯。 所以佢簡單啲講呢呢、這個樂手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我會咁樣嚟提醒我自己就係、是、我彈嘢嘅時候究竟我同我個腦諗嘅嘢或者我想表達嘅嘢係咪一樣呢咁好多時候呢我哋想知道係咪真係一樣嘅時候我就會唱出嚟、 oh. 唱完出嚟之後睇下自己彈唔彈得返咁、所以我成日都會有呢句說話就係、是、你彈到嘅話你一定唱到、你唱到嘅話就一定彈到 係 係啦即係一定要連接嘅咁所以呢佢就絕對係 100% 連接到咁樣嘅咁、所以你聽佢唱歌呢同聽佢吹奏呢個小號一樣咁、而另外一樣嘢呢亦都好特別㗎喎、哦、我亦都覺得、所有人都應該要留意一下就係、是、一樣叫 sketch singing 咩嚟㗎呢 呢一樣嘢就真係非常之又係影響後世好大啦呢句說話講過好多次㗎啦但呢個真係、影響得好緊要嘅就當然尤其是就係 singer 啦係啦即係歌手啦咁就係點樣呢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唱歌啦啲人就一定會覺得有歌詞啦 是 咁但係呢佢嗰陣時呢就有一個方法去唱就係點呢佢唱完首歌之後呢佢要即興㗎嘛。咁即興就攞一個小號出嚟。但有陣時佢唔用小號嘅話呢佢就會唱個即興出嚟。 係。 係啦咁就有啲類似乜嘢呢嗱大家唔好笑我唔係唱歌嘅人啦。 請表演。 係啦咁呢就會通常會有啲咩感覺呢就係 be do be do ba ba ba be da da be da do ba 咁樣。 Okay. 我諗大家都聽過好多啦。 係 係咪呢一種感覺嘅做法就係 sketching。In anyone finer in the state of Carolina, if there is any no, show to me, Dinah. The dick's not blazing, we love the city gazing to the eyes of Dinah Lee. Baby, every night, one eye, shake with my arm, cut my dynamite, change your mind, Baba didn't leave your knee. Did you want to do it, Dinah, babe? I'm having a little night, oh, babe. Oh, Dinah, oh, Dinah, oh, babe, Dinah, 甚至佢都未必係一個扮某種，有啲人會扮某種樂器嚟去做呢個方法。其實佢呢可能只不過係用一啲 唱嗰個音出嚟。 係啦或者我哋叫聲部 syllable 啦係啊即係用語言嗰種啦 syllable 啦佢就用嗰個方法用某一啲佢即刻作出嚟嘅音啊然後就去做咗嗰個表達例如好簡單一樣嘢啫 do be do bop, 嗱好簡單個 bop, 個 bop 呢一個音啊佢作出冇意思嘅。 係。 但佢個喺音樂上嘅意思就係咩呢bop 咁其實係你會停㗎嘛、你用呢一個 syllable 嘅話呢你就好難連啦、你就自然會停啦咁呢一種感覺呢佢係自然唔知點解會流露咗出嚟咁佢唱嘅時候呢就真係同佢諗裡面諗嗰個畫面一模一樣咁所以呢佢呢就即興嘅時候呢用一隻咁樣嘅 syllable 去唱而嗰陣時啲人就覺得咦咁有趣嘅但佢唱出嚟就同佢吹小號一模一樣喎、咁啲人就開始學佢啦即係1920年代中啦咁佢就大量地用呢一個方法嚟唱歌 係啦，即係唱完個歌中間個 solo 就唱出嚟、 嗯、 然後就唱返個歌個收尾。咁之後呢好多大明星都跟佢、 嗯、 例如咩 ?Bing Crosby, 呢一個係一個即係之後係成為一個 superstar, 大明星賺好多錢嗰啲人嚟嘅。佢嗰陣時都成日都提起就話佢唱歌呢都係跟呢個 Louis Armstrong 嘅方法嚟唱嘅，以佢為本嘅，亦都係好朋友嚟嘅佢哋。咁所以連 Bing Crosby 啦，呢、這個大明星，呢、這個大歌手呢，其實嗰陣時已經用咗佢好多嘅方法嚟唱歌啦、 嗯嗯。 最重要就係 Scat Singing 啦。 嗯，嗱咁啊 ，Swing 呢樣嘢咧，即係透過 Louis 啦，咁樣發展到落去啦，咁啊亦都帶嚟後世啦。咁其實去到而家啦。即係 swing 呢樣嘢點樣影響到爵士樂，或者點樣影響到當代嘅樂手，即係好似你咁樣咧？ 嗱、嗯，爵士樂咧，通常我哋咧，譬如叫做去研究一個人嘅玩法，通常我哋會研究多樣嘢嘅， 嗯， 例如佢啲音啊，用啲咩音啊，係佢啲節奏乜嘢啊？但有一樣嘢咧，最重要亦都係最難對去學嘅， 係 就係、是、嗰個人佢嘅 swing 嘅感覺， 係 即係咩咧？有啲人 swing 咧就會比較大力啲嘅。 Okay. 有啲人 swing 係細力啲嘅，嗱，即係點為之叫大力啲或者細力啲？ 即係都可以入個人風格嘅 swing， 絕對係。 OK， 係啦，個人風格嘅 swing， 咁即係點樣呢？嗱，一個好籠統嘅講法，越老越舊嘅樂手啦，或者音樂啦嘅爵士音樂啦，佢哋嘅 swing 嘅感覺就比較重， 係， 咁即係感覺係比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呢種感覺就比較重啲嘅，咁、 嗯、 而新一代咧嗰、那個感覺咧就係、是、輕啲，就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okay. 嘅， 係啦，嗱個分別，如果我要講到好仔細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兩粒音咧，如果我喺舊嗰啲時代嘅爵士樂咧，兩粒音咧係分得開啲嘅， 係， 所以就哒哒哒哒哒。好似分得開啲、 嗯， 如果新一代嗰啲咧就近翻少少，得得得得得得得，但係咧大家都有另外即係有一種共通點嘅，就係叫 lay back， 係 即係咩咧？喺個嗰、那個 beat 嘅後面， 唔係搭正嘅， 冇錯啦， 前後少少嘅， 後少少先好聽嘅，甚至我哋錄音咧，有啲時候咧，我哋睇翻自己錄完啲嘢啦，咁我哋會喂即係有時你錄得咁好，爭嗰兩粒音。咁你都想喐一喐佢㗎嘛。 係。 咁通常呢嗰、那個 sound engineer 呢都會同你講咩，喂咁你喐返厚啲啦。通常我哋就會都有一個叫做 standard 嘅一個標準嘅。 係。 通常係厚慢過個 beat 少少呢會好聽過你快過個 beat 少少。係啦。呢一種都係一啲我哋人嘅感覺嚟㗎。係。所以 swing 呢樣嘢我覺得冇錯，好似係呢一種音樂先至有，但其實我哋可能會唔會人呢已經自己表演咗呢一種感覺咧， 入咗血啦， 係啦，入咗血咧。其實呢一種感覺，我覺得幾特別嘅，所以我認為學爵士樂又好啦，學任何一種藝術咧，我覺得唔可以淨係從嗰種藝術着手， 嗯， 要從嗰個文化着手， 係 係啦，咁你先會見到嗰個全面性。 嗯，呢、這個咧亦都係我哋掌中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想帶俾大家即係、就是、多啲呢方面嘅資訊啦，咁樣。咁當然係咪講得好足咧？其實我哋時間所限啦，我哋未能夠講得好多嘅。咁、嗯、啊～靠大家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真係可以去聽多啲，去了解多啲。咁啊 ，Alan 咧亦都準備咗一啲唔同嘅曲目啦，都係關於今日嘅課題嘅。咁大家都可以去睇翻，亦都可以去揾翻嚟聽，去感受一下咧乜嘢叫做搖擺 swing， 亦都睇下咧可唔可以發展出咧屬於你自己個人嘅搖擺 swing 啊嚇。嗱，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一度，咁我哋先同大家講聲拜拜啦，下堂再見啊，拜拜。